第六单元第二部分活动，听录音判断对错。 一，喂，您好。 你好，你哪位？ 我是马丁，珍妮在吗？ 在，请稍等。 二，喂，你找谁？ 珍妮在吗？ 不在，她去飞机场了。 我是宋丽丽，请她给我回电话，行吗？ 你的电话是多少？ 6532-3005。